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热搜头条，一起关注啦！2022菠萝科学奖，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时时节节都要关心屋企人。 12月7日就系24节气嘅大雪。 冬天建议多食可以养气补肾嘅食物，尤其系黑色种类嘅食物会有好多营养嘅。 黑色食物包括有海带、黑木耳、紫菜等等。 另外，容易出现口干舌燥，可以用芹菜、丝瓜、菠菜等等。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家凝聚爱。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じっと君を見逃さないで、きっと大人はそれらしくするので。 在日本被誉为新世代神秘唱作歌手的Yama，她再度就是为 Spy and Family 第二季主唱片尾歌曲《色彩》。今次的 MV 有制作过不少广告的平面艺术家五饭田和树执导的。Yama 不单止罕有咁亮相，亦都在 MV 入面跳舞，展现她非常活力的一面。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Yama《色彩》。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的作品，来自亚妈的 Color 色彩。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2月5号星期一的骚动音乐 ,Hello! 嗨，咁啊提提大家啦，星期一的骚动音乐呢是会有呢一个嘅音乐桑拿嘅环节嘅。 咁我哋今日讲嘅桑拿 就 Sonra, 你真係讲错咗。 我哋今日讲嘅音乐类型啊。 我哋今日讲嘅音乐类型系 Motown, 咁啊其实我諗咗好耐讲唔讲嘅，因为其实好老实讲 ,Motown, 我深信大家喺唔同嘅一啲前辈嘅口中都听唔少㗎啦，呢个系非常之厉害嘅一个音乐嘅厂牌，但系亦都成为一个音乐类型咁样，咁啊有一个古仔喺当中，咁啊，但系其实因为相当重要，佢对于呢个现今嘅流行乐发展，咁所以都觉得啊，其实都既然上个星期讲咗 Scar 啦，咁不如今个星期就讲埋 Motown 啦，咁样样。 一阵间六点钟嘅新音乐桑拿就会听得到啦。 系啦，冇错。咁啊，六点半亦都会紧接会带嚟一啲 Motown 嘅经典嘅作品嘅。 咁啊，啱啱呢个星期六日咧，咁啊喺出边工作嘅时候都有遇到一啲唔少嘅听众啊，系啊啲场合度咁啊见到面又 say hello 啦，都隔咗段时间嘅。咁而家特别你连埋有啲婚礼，咁啊有机会见到多啲唔同嘅人啦。咁跟住就有啲听众嚟打招呼倾下偈啊。咁有一啲咧就係由以前， 我想問一下點解婚禮即係婚禮入邊有啲人有聽你做節目， 即係有時可能係直情係主家直老爺奶奶或者外父外母喺度聽啦。 我以為係嗰個婚禮現場出邊有 fans。 哦，唔係，冇咁誇張，冇咁誇張。又或者可能係啲親戚朋友啦，或者係主人家嘅朋友都會有嘅。 OK， 咁亦都 星期六嗰日有一个系我遇过年纪最细嘅听众，应该十零岁初中嘅小妹妹， 咁 系啊，佢听苏动音乐嘅咁样， 佢好笑啊！放学未啊？应该放咗学。 佢就好笑噶，佢好怕丑咁样行埋去新郎哥噶，因为新郎哥系我中学同学嚟嘅，跟住佢就拎住个电话，跟行埋去就问佢话可唔可以想同波盛影相？ 我以为佢想攞你电话。 冇，跟住咁啊就我冇问题啊，咁我都好好奇，因为系一个几好嘅渠道，直接知道听众首先系听。哪个时期的、即究竟听后援会、听 Give Me Five、还是听骚动音乐、跟着他说听骚动音乐的，即听一些新歌、成好像在做一个、非正式的、民意调查，知道一下。有一些呢就会以前听落是、Give Me Five 的，就会说、很喜欢、听鬼故、或者很喜欢听你们、主持之间的化学、作用、有这些。 我很喜欢听的。 细细个 我以前成日搭车就会听到， 我以前都系啊，我以前细细个都已经听二台啦，咁啦，系啊，咁跟住就几好一个方法去即系打话题倾少少，虽然每一个单位倾偈时间未必好多啦，咁跟住寻日咧就嗰个时间多啲，点解咧？因为倾偈嘅对象咧就系、有份喺婚宴现场嗰度负责做声嘅朋友 okay, okay. 就因为有 live band 嘅、即系题外话，其实如果婚宴呢啲咧有 live band 咧， 真系气氛好多啊！ 系因为嗰个音乐成日都会讲嗰啲咩音乐有温度啊，音乐有灵魂啊，真系唔同嘅。 我试过真系见到咧，有一啲朋友咧，即系可能嗰个朋友圈子都中意音乐啦，咁佢请咗对 live band 嚟唱一下啲好即系都好 jazz 啊！嗰啲嘢咧，好好氣氛，係會企起身跳舞嘅。 同埋因為通常係新人本身中意音樂咧，就會將呢樣嘢放喺啦，放喺自己個婚禮度啦，即係會唱歌咁，甚至乎有 live band 咁。咁你嗰個氣氛就好唔同啦，因為嗰啲佢唱出嚟嗰陣除同你播係兩件事嚟嘅，真係即係呢個真係 live 最勁。 做到嗰個效果， 做到嗰個位啦。咁當然前提係你睇你好唔好彩遇到好聽定唔好聽嘅人啦。咁跟住做聲嘅嗰位哥哥，咁佢就即係大家講咗，即係傾咗幾句，即係都係做嘢上面。 因為你要同佢夾啊嘛，啲咪點樣走啊？幾時出場、啊？ 係啦。咁跟住佢就會問我：哦，你係咪波盛？因為會自我介紹。咁但係通常我就咁講自己個名字就算，即係唔講太多啦。 我叫即你係即都係叫波盛定係你用真名？ 波盛咯，就咁係就咁就算㗎啦。咁樣咁跟住就傾開，咁佢有聽二台啦，都係。咁就問我：你係咪打碟啊？呢排咁你就知道佢有。 有听啦， 系啊，咁但系最神奇个位置系咩咧？佢唔系净系听众咁简单， 系 而系佢再大家倾落咗啦，即系佢又问：哦，你打碟系用咩噶？系用嗰啲 controller 啊，定系 CDJ 啊，定系黑胶咁？ 即系佢都打噶， 系啦，即系你问得呢啲问题嘅，咁、你就知道。咁佢问咗几下之后，我就问佢：我话师兄你都有玩开啊？ 即系如果唔系无啦啦，未必会咁专业噶嘛。 系啊，跟住呢位师兄犀利啦。呢位師兄佢話佢係啊，佢話我有啊，不過都十年前啦、以前喺中環嗰邊打嘅 前輩、 前輩級。佢話當年係玩黑膠㗎，跟住佢就 哇正 咁、佢就分享啦。因為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即係DJ 打碟，而家你一般網上見到或者你現場見到都好啦，通常都會有一部機，咁就喺度捽下扭下咁樣啦。咁佢有啲唔同嘅名嘅，頭先講嘅 controller 即係控制器咧，咁通常叫做控制器。嘅話咧，都會博多一部電腦嘅。 OK， 咁嗰個控制器就真係你當係一個 控制住個速度啦，加啲 effect 啦，係 啦， 係 啦。咁但其實佢個樣咧，同其他一啲多合一嘅一啲。 系咪即系都系有两个转盘？ 其实都系嘅，左右两边每边一个转盘啦，跟住有啲掣啊，校下啲速度，咁中间咧就会一个叫做 mixer， 即系混音器，就会有唔同嘅一条条嘅效果啊，校嗰啲高中低嘅 EQ 啊，落一啲特别嘅效果 effect 咁样。咁其实你望落去啲嘢系一样嘅，不过 controller 咧就会博多部电脑。 OK， 咁嗰啲歌啊就 store 咗喺个电脑嗰度啦。咁然后佢去行嘅所有嘢咧，其实系博住个电脑嘅程式去行嘅。咁而另一啲咧就系、我会形容专业级啲或者系一啲夜店场地咧，其实你望落去一样，都系中间有个混音器，都嗰几条飞打扭啦， 系 左右两边都系每边一个唱盘咁样，有嘢可以捽下咁。咁、 嗯、 但系嗰啲咧就唔需要驳电脑噶啦，其实嗰个原理好相近，只不过佢将嗰个 电子化 嘅嗰个系统或者头先讲嘅个 software 咧，佢已经 build in 咗喺嗰部机里边，咁、所以咧你只需要戴一只手指。你喺屋企做好曬啲排序啦，然後透過啲程式，你叫做輸出咗 啲 file 佢有自己嘅格式， 嗯， 你基本上插隻手指落去咧，佢就可以读到晒里边嘅歌，咁你就可以按里边嗰啲歌单啊，你自己嘅排序，你准备咗嗰啲唔同嘅 Q 位咧，你就可以玩噶，其实系好方便嘅而家。咁變咗就係你去到唔同嘅場地，你都只需要帶手指出去就得㗎。 冇錯冇錯， 嗰個手指真係好簡單拎出去。咁呢個就係而家最 普遍、啊、 普遍會有嘅方法啦。咁那位師兄就即係大家講開呢啲，佢就話佢以前個年代係咩呢？舊底嗰啲真係一箱一箱黑膠拎出去嘅。 係， 因為以前冇咁數碼化、電子化咧。 係啊係 啊, 啊。 以前嘅嗰啲打碟嘅器材，佢哋就真係兩邊咧係黑膠轉盤，仲係實實在在放一隻黑膠碟上去啦。然後支唱針咧，你要落啱嗰個位 先入得啱。 係啦、啊，甚至乎咧嗰啲歌嘅資訊咧唔似而家嘅。而家、啊、你插手指咧，佢個 mon 一顯示就會有曬歌名啊，邊個唱啊，長度幾多啊，速度幾多啊，咩 key 啊， 係哇咁勁啊， 齊曬噶啦，跟甚至乎係只歌播咗幾多，你直情見到嗰條sound wave 嘅 waveform 啊，你係可以見到曬、嗯，所有嘢都係叫做具象化咗啦。但係以前咧，大家有見過黑膠碟機，你就知係咩樣噶啦。其實佢冇一個所謂嘅 mon 去顯示咁多關於嗰只歌嘅資訊， 淨係得隻碟擺喺度。 係啦，即係你其實 CD 機都已經係好好噶啦，你擺落去讀到，佢都起碼見到有幾多 track 走下啦，係啊，係 啊，咁啊，咁但係你黑膠碟機咧，大部分你舊底嗰啲，即係以前嗰個技術各樣嘢未咁勁咧，你諗下做係咪廿年前，好似唔止十年前啊，冇咁先進嘅話咧，咁變相你擺每一隻黑膠落去咧，你真係要聽過隻黑膠，你要好熟嗰隻黑膠嗰支針放邊條軌第幾隻歌，咁你先知嘅。咁、 哦、即係如果你擺歪咗少少，可能佢已经同你想开始嗰个位系唔同晒。 简单嚟讲就系大家玩个黑胶碟机咧，同一个道理啦、 嗯。 只不过佢薄咗落去嗰个混音器度可以攞嚟打碟。咁但系大家玩个黑胶嗰啲机就知道其实都唔容易噶嘛。即系我哋电台都有之前有阵时会借啲旧歌黑胶碟机。咁啊前辈啊梁丽勤啊嗰啲又教我哋，哦其实黑胶碟机嗰啲点样摆，支针点摆，因为真系完全唔识噶嘛。咁你都有学嘅第一次啦。咁其实是不惯的、 嗯、 因为我们现在太惯了数码化。 同埋很慌张的，我现在见到黑胶机呢，我又怕会整断它的针，我又怕会划花它的碟、啊、很大压力 的。是啊，但是就变成当你没有那个 mon 去显示所有资讯呢、嗯、就真是你回归回最基本的一套功夫，一个 DJ, 你是要了解你的歌，所有的歌你带去的歌。因为好衰咁讲，坦白讲，有阵时你去而家拎手指出去咧、 嗯， 你准备我当你一个钟头要打六十只歌啦，咁咧你可能个手指里边咧系准备咗有多嘅歌，或你中间突然之间可能想转下 mood 啊，或者攞嚟做救命嘅歌啊，嗯、或者点样摄下视啤， 心血来潮。 有阵时啲歌可能咧你摆落去你未必只只听晒，但又好衰咁讲咧，因为你数码化咗，你可以知道哦，啲歌嘅速度啊，咁样咧，你有时 容易夹， 突然之间怼落去咧，你就算未听过咧，都未至于出事嘅。咁、 嗯、 但系好衰嘅就系，因为太方便咧，你好容易有啲人会依赖咗啦。我听过，咁但系旧底嗰啲，即系咁原始嘅方法咧，你真系冇呢支歌唱嘅，你唔知嗰只系，你冇听过只歌咧，你真系好容易错。 所以事前要做好多好多功课。 系啊，即系你会知道你拎出去嘅歌系乜嘢啦，同埋话因为你真系一个人两只手， 嗯。 有限，佢話嗰時真係最盡，咁佢又跟一個師傅出去，跟師傅去一啲表演啦，就每人抬一箱碟，一箱碟可能你當五六十隻黑膠左右啦，咁、嗯、咁其實好盡噶啦，咁即係話你嗰一晚無論你玩幾多場，玩幾耐，你都係得嗰啲歌喺手嘅啫。你就淨係得嗰啲，你冇噶啦，因為你有限嘛。而家你唔係一隻手指，你幾百隻歌都得啦。以前你真係得咁多噶啦，玩完就真係玩完啦。 有冇問過前輩，如果無啦啦打打下中途發現有一隻碟彎咗壞咗點算咧？真係 我冇問到啊， 都要執生， 要執生噶啦，係啊。咁你就會知道嗰、那個其實咧好相近嘅，因為而家就算你數碼化咗都好啦，佢哋用一啲 terms、 嗯、 究竟嗰啲、歌放喺一啲file 里边嘅咩位，佢哋嗰啲名咧，其实都系源自于以前所谓黑胶碟一箱箱咁样， 系 啦，过去攞翻个名 Craig 咁样样。 O K， 系啦，咁只不过以前就实体嘅，而家就数码咁，以前真系一箱一箱拎住。我谂起都觉得哇，我真系好佩服，因为嗰个技艺嘅要求系比而家再高好多咯。 其实都等于电台都系噶，即系你会见到有一啲前辈咧做节目，佢真系会成箱碟或者成沓碟咧，好厚噶，佢哋嗰啲 CD 簿好厚噶，佢真系会成。 成沓碟咁樣攞入直播室，咁或者可能喺入直播室之前佢又會聽過曬咁。咁但係我哋而家又係咯，即係唔同嘅方法，就係我哋而家有可能電子化咗，有 SD 卡，可能一張卡可以載到好多歌咁。有時個人心血來潮又可以轉下歌，你以前隻碟。你要轉，你要掹出嚟幾多幾繁複啊？咁所以我都感受到以前嗰種技藝嘅要求嘅。但係我想講一樣好傻豬嘅嘢俾你聽，就係咧頭先講到嗰、那個黑膠嗰個唱盤咧，以前打碟咪兩邊真係擺黑膠碟上去噶嘛？你而家新嗰啲咪唔使噶嘛？嗰、那個係真係一個轉盤嚟嘅啫嘛。但係我想講咧，我喺認識你之前咧，我以為嗰兩個轉盤咧真係俾人擺兩隻。CD 入去，跟住然后摆咗入去再转嘅。原来我 识咗你打碟机嗰啲， 系而家你用紧嗰啲打碟机啊，都有两个转盘噶嘛。我以为嗰度系打得开，然后我嚟摆两只 CD 入去嘅。 有三个阶段嘅。嗱，头先你讲嗰个咧，就系而家多数嘅阶段咧，就真系唔系大部分都有得摆 CD 噶、 嗯。 真系嗰两嚿嘢系攞嚟模仿翻以前个状态，同埋俾啲人做质碟嘅时候嗰部机嚟做控制，或者你去飞快啲、拖慢啲，或者做啲自己嘅技巧啦，咁最原始頭先講嗰啲即係黑膠嗰種啦、 嗯， 其實中間咧真係有叫做 CDJ 嘅，咁、 啊、 顧名思義咧就係嗰兩邊嗰兩部機咧係真係有個位咧俾你入隻 CD 落去嘅，係、 哦、 啦，咁其實同大家聽黑膠轉聽 CD 一樣，打碟嘅世界都一樣， 係 因為當佢哋玩嘅歌已經變咗唔出黑膠出 CD 嘅時候，佢哋就會攞住嗰啲 CD 出去，又係一箱箱，然後就懟落去嗰啲 CD 機度，都係咁樣 read 啦。咁當然就再比黑膠可能好少少啦，你嗰啲 Q 啊，成佢自己本身有啦。咁就都係有 CD 嘅打碟機嘅。咁所以你而家有一啲專業級嘅機咧，佢嗰啲型咁嘅 CDJ 成咧，咁佢都係原集。字呢啲嘅，咁、 哦、 但系咪步步都已經有得放 CD？ 其實因為好貴，我冇。OK， 而家應該少啲啦。 而家就真係最方便就懟手指就搞得曬噶啦。 係，同埋都冇乜機會啦。即係以前就話好興出啲 CD 合輯，可能一隻 CD 有好多隻歌喺入邊，唔同風格啫。你而家出一啲真係實體碟，其實都好少呢啲合輯出現啦。 你而家出實體碟，你？都 系 album 或者 single， 系啊，但系你电脑你要放到落去都已经唔容易啦。 冇错冇错， 即系你电脑你而家你要搵个 CD 位，一系你就台机咯。如果唔系你要另外自己买一嚿噶嘛。 迟啲你试下买部古董嘅翻去玩下咯，我哋纪念下咯，考下自己嘅 我有 打碟嘅技能，系咪好贵嘅？而家买呢啲咁样嘅机， 我真系唔知道、啊。 應該因為即係等於其實我哋而家買部黑膠嘅唱盤機翻屋企買嚟播咧，即係當然而家有啲復刻嘅版本係平啲啦，但係你要買翻舊底嗰啲係真係好貴噶嘛，可以。 係啊，咁但係如果追求一啲好嘅音質嘅話咧，就冇話自己玩，依個好大嘅坑嚟，我覺得係。講起黑膠呢位朋友，對上嘅無名罪都有出到黑膠碟嘅。我仲见佢最近 post 咗话咧，喺日本嘅 CD 铺都有日本版嘅黑胶。 让我挖一个洞，走出这狭窄的天空。让我彻底放松，是我对自己的纵容。是谁用一条线索捆绑生命的如果，威胁我们的生活？我不要忘了自己，忘了美好的执着，忘了为爱而活。深秋绿色的天空，透明的彩虹，会柔柔的美风。我愿化蝶的包成我的轻松，才不会看不透。寻找世界的不同。就不用翅膀，也能放心飞翔。

出年是韓美建立同盟關係暨停戰協定簽署70周年，同一步將致力於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同和平繁榮，並以積極接觸的方式主導改善南北韓關係，亦都會努力解決離散家庭等問題，以及同有關各方加強合作，改善北韓人權狀況。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聽朝早相當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19度，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清涼，部分時間有陽光，隨後幾日漸轉天晴，日夜温差較大。現在溫度是18度，相對濕度6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隧务大楼，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三线过海暂时正常。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龙尾喺映月台，将军澳隧道去翻观塘方向就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域多利道比较车多，龙尾喺石排湾道近住田湾村。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喺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挤塞，龙尾喺葵涌道近住丽景港铁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赤隧道出口方向机场、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方向，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830， 问天。 何雨晴饰演嘅江瑶系中国航天研究院嘅年轻工程师。爸爸因为长三月火箭发射失败而牺牲，作为烈士之女被挑选到中国航天研究院之后，她化悲痛为力量，全身投入航天事业，在卫星组工作。 国剧830，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放飞无人机要注意安全，小型无人机令已全面实施，除了定明危险行为和设定限飞区之外，亦规定操作小型无人机时必须根据风险水平注册、标签和接受培训。无人机科技潜力无限，放飞前记得去民航处的电子平台 SUA1 站通注册和了解安全资讯。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把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送个音乐， 波成，你今日个样子难得好精神下、啊， 梗系啦，斌神经历咗上个星期嘅死亡周之后，这个礼拜终于有得唞一唞气。只不过呢一个嘅回气咧，只系好短暂。插够电之后又要继续上路啦，我谂好多人都一样啊。 终于一整天的空荡整。跑跑出空旷，这次汗和你来冲浪，

住，但没有几多可计算，是梦长夜短。我也劝我心。 而黎展峰的 To Go， 就算你休息都不应该心大心细尽情去唞，因为很快你要回复回现实世界面对那些问题。 上月十条问题未清空，照着镜像照着千疮百孔，潜伏的苦痛一独处多汹涌。若然问题尽头是千尺裂缝，别要失重，浪费无数可梦。当沿路还有还能走，顺黄河。将脚步重组，一小撇步，任何事亦都会过渡，终于会从原道青葱那片安土。 细猫应召的派台作品，今天叫做小撇步。为什么休息的时候你会这么珍贵呢？觉得因为你真的可能累了，所以我们首先必须要承认自己的软弱，你才知道怎样帮自己。 累了厌倦了呼吸，焦急地想捉紧最后的消失，等成为那牺牲品。 Yeah, I feel I've lost it, I'm falling down, just a 去反应，被否定亦会沉浸执着嘅错虑。I used to try to be strong, but I'm still further. 但或者早已错过同往处 fake love. Can't break, I'm sorry, can't meet you. Falling, I'm falling, can't getting drunk. 但你一再懊悔，千山不走，怎么会让我这一个人看你住？ What if I tell you the back, but you said for me I get lost in the city, I got lost.Yeah. I'm feeling sick and tired, I'll be okay. I'm sick and tired, so strong and strong. I'm feeling sick and tired, I'm alone. I'm sick and tired, I'm sick and tired. I'm feeling sick and tired, 我终于累到 I'll be sick and tired, 伤口上肿只要爱会上演你一句欠缺你的仰望别担忧我不需深究当初必得震动如今都想躺上白发仿佛虚构 I feel like I lose a dream I can catch my breath 最爱在岸边我共你习惯胜利失去还胜利习惯后退都放弃不对没勇气再去面对 Yeah I break I'm sorry I'm needing you Falling, falling I'm getting drunk 散发被错的天居不散要宣告 Am I okay? I'm just want to be here Can't forget the day I realize 此刻注定我渴求都准头话空头 I'm feeling sick and tired I'll be okay I'm sick and tired 心伤的伤 I'm feeling sick and tired I'm alone I'm sick and tired I'm sick and tired I'm feeling sick and tired 我终于累到 I'll be sick and tired 伤口上锁 听过 Lucy 的 Second Tired 承认自己的攰啦 不需刻意故作坚强世界变态非常不需刻意要去逞强痛快发泄一场只想改变四处羔羊何为正确思想接受现实以上 some 四处高扬，何为正确思想？接受现实异常。 听我张曼芝嘅自救日常，最后救你自己都系靠自己嘅，因为有时最大嘅阻力咧，可能系你隔篱嗰个人。 新闻之前听过有 Club 云豪英 featuring AF。歌名叫《气流》。

听听几多青春过，始终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使用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繁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桑拿可以推介呀？ 你想要咩类型？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 㗎？睇下呢款啱唔啱。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呀。 收到，冇问题。 喂，斌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嘿，你都唔明嘅。 你好，12月5日啊，咁啊星期一咧系喺骚动音乐有呢一个音乐桑拿嘅环节嘅。今日我哋所讲嘅主题系 Motown， 系 Motown 嘅全名就系 Motown 咧，即系人会咁样解释个字嘅嚟源嘅来源啦。 嗰个解读系咁啦，因为首先讲一讲先 Motown 呢一个，其实本身嗱，我哋以往音乐桑拿咧，其实就系讲一啲即系音乐嘅大嘅分类或者子嘅分类啦。其实严格嚟讲，Motown 咧，佢系一个音乐嘅厂牌，咁但系由于喺60年代佢嗰个影响力太强劲嘅关系咧，佢渐渐自己本身啊，佢成为咗一个音乐风格咁样样啦。 系 咁有好多人话啊，佢系一个soul music， 即系呢个灵魂乐嘅一个延伸嚟嘅。其实佢牵涉嘅嘢好多嘅，佢有一啲 jazz 啦，佢有一啲 R&B 啦，佢有一啲soul 啊，即系一啲比较黑人好节拍强劲嘅一啲音乐都会摆喺入边。咁但系由于佢系一个比较商业化嘅一个品牌嘅关系咧，所以佢将我哋头先所讲嘅一啲音乐类型，全部都同 pop music混和咗埋一齐，即系将佢哋重新包装过，用一个好pop 嘅形式去卖出街，咁所以亦都系啦，易入口，同埋就有好多殿堂级嘅巨星诞生咗啦，咁样。咁首先要讲一讲就系，其实我谂好多前辈都讲过一啲关于 Motown 入边嘅好出名嘅音乐人啦。咁但系咧，我想首先讲一讲就系，既然我哋讲音乐类型啊嘛，其实Motown 入面除了他的主理人叫做 Barry Gordy 啦，一阵会讲嘅。咁呢个就是叫做他的老板，即系 Barry Gordy 就是呢个 Motown 的老板。咁但是其实入面有一啲嘅灵魂人物是必须要提，例如咧，佢哋有一对嘅乐手叫做 The Funk Brothers 嘅， 系 就系而家听到呢一隊嘅爵士樂手啦，咁其實佢哋本身係一啲玩 jazz 嘅 band， 比較幾個人咁樣組成咗啦。咁但係後屘即係入咗去呢個 Motown 之後，佢就好得意嘅，佢一個來來回回就係佢將 jazz 嘅嘢帶咗入去 Motown 嘅音樂裏面。後尾喺 jazz 嘅世界入面又借鑑翻佢哋一啲彈音樂嘅方式，擺翻喺 jazz 嗰度。 咁啊，后屘就再演化有一啲叫做 soul jazz 啊之类嘅一啲唔同类型嘅音乐。所以你话其实一个音乐类型咧，其实Motown 嘅风格，其实我可以咁讲就系、是、其实 The Funk Brothers 呢一个嘅乐手，因为佢包办晒成个牌子嘅一啲background music 啦，即系佢哋嘅编曲啦咁样。咁所以深刻佢哋都系一个灵魂所在嚟嘅。 系，因为 Motown 呢个字咁我哋会讲啦，同埋我当初嗰时又见呢个字咧，最好早期就系因为。聽 techno 嘅，因為之前講個 techno 都係底特律啦，咁、就係講嗰個一個工業城市，好多汽車嘅，大家都聽過嘅牌子就喺嗰度嗰啲車廠，咁所以就話我 techno 咧就會有一啲好勁嘅工業嘅風格嘅元素擺啲電子音樂，但係 Motown 同樣佢都係底特律，不過咧你聽落去就嗰件事冇咁冷冰冰咯，即係佢雖然都係嗰個城市嘅文化醖釀出嚟啦，但係呢個 Motown 嘅嘢底特律咧就出現咗而家呢啲聽緊嘅， 就好唔同啦，係啊，因為咧其實講。紧Motown 最初嘅出现系1959年左右啦，咁啊头先讲到就系佢嘅老板呢、這个 Barry Gordy， 咁当时咧就佢有一个佢喺有 Motown 呢个 label 出现之前咧，佢自己开咗一间小型嘅音乐公司，咁佢发掘咗一啲唔同嘅音乐人出嚟嘅，其中一位咧好出名叫做 Smokey Robinson， 咁佢同呢个 Smokey Robinson 做喺进入 Motown 呢个年代之前，佢就帮佢做一啲单曲。咁样，咁后屘咧呢、這个 Smokey Robinson 就鼓励阿 Gordy 啦，即系 Barry Gordy 就话：你不如试下自己开一个 label 啦，做一个唱片公司啦。咁于是乎咧，Barry Gordy 嗰阵时29岁，咁啊佢啊真系听咗佢讲啊，咁佢啊问屋企借咗$800，咁嗰阵时$800我谂话多唔多，话少唔少，但系爱嚟开一间唱片公司，我谂一定唔系一个大数字啦，咁样。咁佢就开咗一间，本身唔系叫做呢、這个Motown 嘅，叫做 Tamla Records。咁后屘就再同 Motown 合拼咗，咁就开始。一帆風順啦，就有好多唔同嘅一啲歌手啊，係喺呢一個 label 當中出現咗嘅。咁啊，首先既然講到呢、這個Smokey Robinson 咧，其實喺 Motown 入邊，Smokey Robinson 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佢哋嘅招牌嘅歌手，亦都有一隊樂隊叫做Smokey Robinson and the Miracles。咁啊喺呢啲呢一個隊伍呢、這個樂隊入邊咧，亦都係幫 Motown 係好早。期英攞咗好多唔同冠军位置嘅一啲歌曲嘅，咁啊讲到呢度，不如听下佢哋啲歌先。She's not a bad girl because she made me see how love could be. But she Smokey Robinson and the Miracles 的 Bad Girl。繼續翻到嚟，繼續去講 Motown 啦。咁啊，其實喺呢一個講 Motown 嘅同時咧，大家即係因為我哋都係集中喺個音樂類型上講啦。可以留意一下就係佢個 bassline 同埋佢嘅鼓嘅，因為當時咧佢嘅 bassline 同佢嘅鼓亦都係一個好出名嘅一個地方。你亦都會喺佢呢個品牌底下好多嘅作品揾到一啲好相近嘅味道。咁畢竟因為都係 The Funk Brothers 去幫佢哋去彈啦好多嘅作品。但是在Motown 一路发展下去的时候呢，其实都真的有很多不同的一些艺人走出来啦，例如 Jackson 5 啦、 yeah. 例如有这个刚才这个的叫做Miracles 咧，亦都係有好多百萬銷量嘅唱片啦，又有 Stevie Wonder 啦，又有Lionel Richie 啊、Marvin Gaye 啊呢啲。咁啊，其實好多我哋而家聽落去熟口熟面咧，都係喺呢一個嘅品牌度走出嚟。咁所以你亦都唔會覺得奇怪，點解呢一個品牌嘅名字會成為咗一個 style， 一係一個風格或者一個音樂嘅種類。咁我諗呢個亦都係喺樂壇現今比較少有可以見到的現象嚟嘅，咁其中一樣嘢點解佢會影響得咁大呢，就係佢嘅歌曲當中咧，其實你會發現佢係因為玩 jazz 啊、R&B 啊，或者係一啲叫做 funk 嘅音樂咧，都係嚟自於一啲黑人嘅音樂啦。我哋之前講 jazz 或者 R&B 嘅時候都有提及過。咁啊，你要知道首先嗰個社會背景啦，就係、是、因為呢、這個 Motown 係喺60年代初嘅時候出現。咁其實當時佢哋喺社會黑人在社會的地位亦都係未係叫做好平等啦咁樣樣，咁但係 Motown 就直接無視咗當時社會嘅一啲睇法，佢哋就做好多呢類型嘅音樂，咁亦都將一啲黑人嘅音樂帶入去白人嘅社會當中，咁所以其實都會好緊扣住我哋曾經講過好多唔同嘅一啲黑人音樂點解會喺後尾60年代之後喺呢一個嘅美國啊或者白人嘅社會起飛，就係咁嘅原因嘅。咁其中亦都有一啲嘅作品咧，其實就係出自 Motown 咧，亦都係成為咗喺當地嗰陣時一啲運動民權運動入邊好重要嘅作品。咁呢個轉頭會再介紹俾大家。咁但係原來 Motown 咧，佢哋製作佢哋自己嘅音樂咧，佢哋有一個哲學嘅。就用四個字母去組成嘅啫，好簡單，就係 KISS。 Kiss 係啦 ，Kiss 就係 Keep It Simple 同埋 Stupid， 係啦 ，KISS。咁就其實好簡單，容易明啦。即係其實簡單嚟講就係好，大家都聽得明，好通俗嘅，但係亦都不失佢當中嘅一個流行嘅感覺入邊。咁所以佢你會聽得出佢入邊好多編曲上啊，唔會做得太過複雜或者太過去難理解。咁而喺呢一個嘅Barry Gordy 咧之後，佢嘅一啲訪問入邊，佢亦都有曾經講過話，佢希望 Motown 嘅作品係寫俾白人、黑人、猶太人所有嘅人都可以聽得到。咁所以你會明白佢一路做緊落嚟嘅作品。佢唔會話好偏向某一種特定群眾嘅口味，所以點解佢會將咁多唔同嘅音樂類型混合咗落去呢一個嘅流行樂當中啦，或者將本身唔係咁大眾化嘅音樂變成為一個流行樂，就係佢哋一個好核心嘅價值所在嚟嘅。 開心啊！大家要叫咩咧 ？Unity， 即係成日都講呢個。 咁啊，喺呢一個Motown 當中咧，亦都其實後尾有啲人會評價嘅，即係因為佢哋始終畢竟將好多嘅音樂變咗做一個好工廠式啊，即係一個好工廠嘅製造，就好似好流水線咁樣去運作咁啊，所以你會發現後尾點解佢有好多百萬銷量嘅歌曲出產咗，咁但係亦都會有啲嘅群眾會覺得啊，其實音樂係咪淨係可以咁樣咧？係咪可以唔係咁咧？咁當然呢一樣嘢係你冇得講嘅，因為 永世都係對立咁啊，好似個感覺就係 冇錯。因為其實 你一個音樂廠牌其實佢有佢自己屬於自己嘅一啲聲音係合理同埋正常㗎嘛。咁佢唔係話俾你聽，你淨係聽我哋就 OK 喎。佢係亦都會有好多唔同新嘅一啲思維帶入去，只不過佢都係離不開一個叫做佢哋本身都係一啲節奏感強啲啦，或者係一啲比較開心少少嘅一啲作品嚟嘅。咁所以你會聽得出佢好多作品都係比較熱鬧啲嘅，都係會有一啲叫做 funky 少少嘅節奏喺入面。咁但係頭先講到，既然佢哋喺呢一個嘅民權運動當中咧起了一個很重要的價值啦，或者是很重要的作用在這裡的時候呢，其實有一對的女子組合也都是必須要介紹給大家，他們叫做 Martha and the Vandellas。 有一首作品呢叫做 Dancing in the Street， 其實就比較內年前的作品，但是這首歌呢也是當年很多的一些當地的樂迷呢，很多時候關於黑人的一些民權運動的時候，他就會想起這首作品的。再次介紹多次，就是有 Martha and the Vandellas 的 Dancing in the Street。 咁啊，後尾咧呢一個嘅 Motown 咧，其實亦都其實係不復存在嘅，因為佢最主要喺最當紅嘅時期，可以話係六十至八十年代。咁啊，亦都其實都明嘅，大家聽到嗰啲名咧，聽到嗰啲歌手啊，一啲前輩級嘅人馬都知，其實係嗰個年代嘅一個產物嚟嘅。 頭先你講嗰啲 Marvin Gaye 啊、Stevie Wonder 啲，全部你都一定冇聽佢嘅歌，你都會聽過佢個名咯。 係啦，同埋都可以補充多一樣嘢，就係點解佢會咁即係喺呢個黑人嘅運動上邊咁重要，就係因為其實佢本身亦都係請咗好多唔同嘅種族嘅朋友去佢呢間機構入面工作，咁所以都好多元化咁样。咁但係去到一个时期，咁每一个嘅 label 啦都总会有佢没落嘅时候嘅。咁大概去到九十年代之后咧 ，Motown 就係开始慢慢走下坡。咁因为即係一 一嚟就係有佢哋好多經濟上嘅營運困難啦，咁亦都多次佢哋係用由 Motown 同去唔同嘅一啲音樂品牌去做拼合啦，包括好出名嘅 Polygram 啦，咁亦都再喺後期佢哋又再去同呢一個嘅 Universal 合拼咗，咁所以Motown 漸漸就消失咗喺呢一個嘅樂壇當中，咁但係其實好老實講喺呢一間公司入面嘅一啲老牌歌手，其實到而家亦都你會 keep 住見到佢哋仍然有出一啲嘅作品嘅，例如 Stevie Wonder 佢亦都會出一啲嘅作品，甚至乎係後世好多嘅歌手咧，亦都會攞到佢哋一啲 baseline 啦，或者攞佢哋一啲鼓嘅 pattern 去重新做一啲而家比較流行啲嘅音樂作品，亦都影響好多。咁啊，講到呢度咧，轉頭後半小時嘅《奔神 Monday Blues》會帶更多嘅一啲 Motown 作品俾咁多位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本港新增9508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665宗输入个案，再呈报20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10613个患者离世。有21间安老院舍和6间残疾人士院舍，共45个院友和10个员工确诊，共有82个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学校方面，截至中午呈报3036宗个案，当中包括上星期五下午至昨日的数字，涉及2577个学生和459個教職員，另外有22間學校共23班需要停面授課7日。已故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的遺體，今日上午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國家主席習近平等領導人到醫院送別江澤民，並護送遺體上靈車。北京人民大会堂明天早上10点举行追悼大会，期间全国人民默哀三分钟。本港方面，政府总部和多个部门明天会直播追悼大会，司法机构公布所有司法人员和司法机构职员将在岗位站立默哀三分钟，默哀期间所有法庭将会休庭和法庭服务会暂停。火锅局长何永贤表示，低层简约公屋的造价和过渡房屋相约，大约550,000元一个单位，高楼层的简约公屋大约680,000元一个单位，和公屋相约。他在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上解释，简约公屋设计和建筑工程的估计费用大约268亿元，基建工程费用大约6亿元，包括处理周边环境的费用、渠水、道路加宽等工程，而建筑物本身涉及大约200亿元。有议员就质疑，当局初步提供四幅用地只是涉及大约10,000个单位，在未能提供其他用地的情况下就申请一笔过拨款，形容是隔山买牛。何永贤回应指，期望明年一月能够公布其余3-4幅用地的位置。他都表示，簡約公屋需要短時間內完成，好需要一筆過撥款令項目加快。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聽朝早相當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19度，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清涼，部分時間有陽光。随后几日渐转天晴，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温度系17度，相对湿度6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孖分机一首非常之出名的作品叫做 Let's Get It On， 跟住落嚟咧呢首作品是比较偏向多少少加勒比海那一边的风格。 Let the music play on, play on, play on. Everybody sing, everybody dance. Lose yourself in wild romance. We're going to party, caramba, fiesta, forever. Come on and sing along. We're going to party, caramba, fiesta, forever. Come on and sing along. rhythm all in them. Life is good, wild and sweet. Let the music play on, play on, play on. Feel it in your heart and feel it in your soul. Let the music take control. We're going to party, climbing, fiesta, forever. Come on and sing my song. 带嚟有 Lionel Richie 嘅 All Night Long。 The Temptations, My Girl。啱啱呢首作品咧，亦都系写嗰个人咧，系头先有提及过嘅，嚟自 The Miracles 嘅一位成员，叫做 Smokey Robinson。而呢一首歌亦都帮 Temptation 攞咗冠军嘅位置。有 Stevie Wonder 在音乐事业当中，我想是一个高峰来的。他最出名的一首作品叫做 Superstition。跟着下来这一首作品也是 Stevie Wonder 他有份一起去合写的。The Spinners, It's a Shame。 It's a shame, the way you mess around with the man. It's a shame, the way you hurt me.It's a shame the way you mess around with your man. I'm sitting all alone. on the telephone waiting for your call. When you don't call at all, it's a shame the way you mess around with your man. It's a shame the way you play with my emotion. It's a shame the way you mess around with your man. You're like a child at play on a sunny day. First you play with love, and then you 再次为你介绍 The Spinners 嘅 It's a Shame， 而我觉得咧，喺呢个 Motown 嘅音乐事业当中，最重要嘅系发掘咗呢一队嘅组合出嚟，佢哋叫做 Jackson Five， 亦都系因为有佢哋嘅出现，所以先有 King of Pop Michael Jackson 嘅出现。结束今日的奔腾 Monday Blues， 最后带来有这一首作品。 的 Jackson 5的 I Want You Back。